国家旅游局数据统计中心预计，在端午节假日期间，旅游市场将会接待0.8亿人次，国内的旅游收入将会达到330亿元。最近一款达康书记车窗的贴纸在网上走红，乍一看上去还真的是以假乱真，但是交警表示，这样一种贴纸不但验车无法通过，而且还会被处以罚款，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，千万不要随便的尝试，行车路上还是安全最重要。再来关注一条非常温情的消息，最近一组老师蹲地为学生补鞋的照片在网上热传，照片当中老师蹲在花坛的旁边低头缝补一只粉色的凉鞋，而坐在旁边的小女孩背过身去擦拭眼泪。据了解，该校的学生呢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，看到这样的照片，许多网友纷纷点赞说这位老师很像妈妈，希望这样的正能量能够传递到你的身边。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好歌曲喽。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？当然太累，梦太乱，没有答案。难道不能坦白假装声哭喊，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？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自然资源。生活里总是麻烦不断，所以心态不好的人呢，经常会抱怨生活。但是随着岁月慢慢的流逝，我慢慢的长大，后来也越来越深刻的意识到，当你真正花时间去努力干好一份工作，经营一个爱好的时候，生活也自然会给予你相应的回报。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去努力对待你的生活，没有去好好的经营自己的爱好，那么就表示你的努力还不够，时机也还未到。所以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是精彩的，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它。 和你共度一生。

Oh my god, oh my god， 你还在那里干嘛？就看吧，就算偶尔痛苦也无伤大雅。Hey you, hey you， 就赶快跟上我的品味，我的想法。

你发的娃娃脸降落在身边，可惜我还没有发现。你画的娃娃脸那天上眷恋，老以为爱情的想念， 雕刻一道你的微笑， 你的微笑 加个括号，你的微笑独家的白马，细细的卷发夹，一身洛丽塔，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。格林家的公主，安徒生的女娲，牵手的孩子喝着幻想， 喝着幻想， 下睫毛的嘴角带坏笑的布朗，蓝蓝的秒针挂着糖浆。 上面可惜我还没有发现，你画的娃娃脸那天上眷恋，倒一杯爱情的香甜。最近是南风天，悄悄的爱恋，我尝些在你的感觉，那年的娃娃脸给我的 我喊你喊你喊， 这地上不只是发现还在表点缀，爱情哪看着笔记，这笔记这笔记这 笔记，感情很舒服，我外翻那张架，你爸妈脸在嘟嘟上，我喊你喊你喊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